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了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动作科幻大片《巨齿鲨》将于本月10号在全球同步上映。昨天，影片在北京举办了首映发布会，导演乔·德特·杜巴携主演杰森·斯坦森、李冰冰等出席了活动，现场发布了终极预告片。更多人与巨齿鲨惊险对决的画面出现在预告片中。这部影片根据美国作家史蒂夫·艾伦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史前巨兽巨齿鲨意外逃离深海，重现人间，大开杀戒。为了化解这场浩劫，前美国海军陆战队深海潜水专家乔纳斯·泰勒联手中国女科学家张苏茵，与巨齿鲨展开殊死一搏的故事。昨天，由香港导演庄文强执导的电影《无双》在京举行《无双臂》发布会，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出席了活动。这是一部犯罪题材片，片中以代号画家为首的犯罪团伙掌握了制造伪钞的技术，难辨真伪，并在全球进行交易获取利益，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故事由此展开，影片将于下月30号上映。青春电影《似是青春》明天将在国内上映。影片由三段温暖清新的小故事共同组成，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来诉说关于青春的故事。上海恋是上海石库门一对青梅竹马尘封已久的爱情故事，三鲜米粉以北京为舞台，讲述北漂青年与身处故乡的祖母之间的故事。小小时装秀则描绘了在广州的一对姐妹的生活。日本导演柿之裕和执导的电影《小偷家族》今天开始在国内公映。影片讲述柴田家靠犯罪来维持家计，在一家之主柴田智捡回一个遍体鳞伤的小女孩之后，原本生活的平衡被打破，每个家庭成员心中隐藏的秘密和愿望逐渐明朗。这部影片获得了第71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弗兰克·盖斯唐·彼得导演的影片《的士速递5》今天上映了。这一系列由吕克·贝松编剧和监制的动作片以追车场景著称，影片的风格介于电子游戏和卡通之间，剧情紧凑而且笑点不断。新一部依旧将上演警察和出租车司机联手飙车破案的故事。根据百老汇经典音乐剧改编成的电影《妈妈咪呀2》今天公映，这一次第一部的原班人马将集体回归。片中舞台剧的改编会以瑞典著名乐队 ABBA 的歌曲作为基础，续篇将围绕索菲和她的妈妈多娜年轻时的爱情故事展开。美国影片《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今天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影片根据罗恩·伍德鲁夫的真实经历改编，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在患病之后与病魔和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斗争的故事。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目前呢， 北京市仍然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今天以及双休日期间，本市的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以上，高温高湿体感闷热，请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和节水节电。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0%。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9万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想见店内活动，400-8764-888。 家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去肢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14:06，欢迎各位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大家下午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又到周末了，我们两个聚齐儿啊，一块儿呢跟您说一说家的事儿。而且呢，今天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先把两位美女给请过来，好不 好？好的， 一位是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数据研究中心的研究经理李佳荣，欢迎佳荣。 大家好，我是佳荣。 还有一位呢是新朋友，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中关村大区的商圈经理杨蓉蓉，欢迎蓉蓉。 大家好，我是杨蓉蓉。 欢迎您啊，欢迎两位。今天呢，要跟大家说的依然是继续了我们上周的话题 哦。 就是租房， 租房子， 租房子。 嗯， 上周咱们聊的是哪儿来着？ 上周啊，我还专门把上周的这个提前都带来了。你 看看，你 拦不住我、啊， 问对人了， 是不是？嗯，上周，这个应该是上周的吧？对对对，嗯，上周聊的是这个吧？ 不是， 不是这个吗？ 不是这个，上周咱们聊的还是租房。 嗯， 啊，早就进入到租房时代了。上周咱们聊的是在 CBD 商圈、 嗯， 咱租点什么房子好？ 是， 什么房子呢？就是因为到了毕业季了嘛，又到了一个租房的高峰期了。 嗯 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建议一下，在这个地段，在这个区域内有什么房子是可以推荐让您租的，而且给您介绍一下目前这个区域大概价格是什么样的了啊，到底火不火啊，我手拿几千块钱能不能租到一个房子。咱先问问佳荣，就是北京有不同的热门的地区啊，我不知道在数据上有没有这种显示，最热的几个租房啊区域是哪些啊？ CBD 肯定有吧。 对 CBD 肯定有、就是我们上次聊的 CBD 那个板块，比如说双井那个板块， 对， 在租赁板块里面就算是比较热的。 嗯， 那么我们今天要聊的中关村这个板块也在租赁板块里面，就是北京的整个商圈里面可以说是排名前五的。 哦， 那么它的热度也好，包括它的价格也好，都是排名前五。 也是蛮热点的区域， 是非常热点。 也确实那边的公司也多呀。 对， 是吧？甭管是中关村原来的那些企业也好，还有离中关村不算太远的上地那边的企业来也好啊，而且 IT 企业比较多， 嗯， 所以租房的需求量也非常的大。今天咱们就把这个目光聚焦在中关村。刚刚您说了，说这个价格一般热点区域价格都会偏高啊，不知道中关村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中关村目前的价格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去租一些比较普通的这种民宅的话，那么它的平均租金 我算上一二三居这样所有的产品， 嗯， 那么它平均租金大概是8300多块钱，这是平均租金。 我的天！ 对对对对对。 哎，你刚也说了，比如说到这个毕业季了 啊， 对吧？比如说，我觉得可能，比这个地段它可能租房的人多， 嗯， 会不会也是因为比如说这儿高校比较多，然后那个 当然了 对吧，就是毕业了之后或者什么，或者就到这个比如说工厂啊，或者说这种单位比较多， 嗯， 那如果说是作为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什么现在要租房， 嗯， 那这个价格 是不是有点高？你觉得是吧？ 对啊， 其实还好。 是的，因为刚才我说的这个价格是不包含就是一些分租的产品，比如说我要是学生，我可能租个三居室中间的一居室，一个卧室、两个卧室， 嗯， 这样的产品我是不包含在里面的。 嗯， 那么这大概平均租金是8000多啊，这样的水平。 嗯， 对。 嘉荣说的是整租。 整 现在这个租房的概念不是也分了吗？ 是的， 对吧？ 租分租， 哎，分租啊，什么整租啊？嘉荣刚刚说的是整租。比如说，您要是说，比如说，咱就拿10000块钱来说，您要租一三居，如果三个人住啊，至少三个人，对吧？ 嗯， 三个人住的话，其实也还好，每个人平摊大概3-4千块钱。其实对于那个地方来讲，毕业的孩子可能3-4千，他们还是能够负担得起的。 那其实之前我也看了，大概看了一下，比如说中关村这一块儿哈， 嗯， 就拿分租来说，基本上他如果说总平米数大概是个70-80或者更高，他分租大概是10平左右的话，基本上的租金也是在4-5千差不多。是这个是这样吗？还是我查的有问题？ 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水平，但是它的面积可能不是这么算的， 嗯， 就是通常我们分租的产品就是每个人租的都是一间独立的卧室，那么它会有一些共享的公共空间。 嗯， 那么以卧室来说的话，主卧室通常的面积可能就是12平米，10到12平米左右。那么次卧室会小一些，可能7-8平米，不到10平米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是纯粹的使用面积。嗯，是这样的。 嗯，其实今天呢，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您是不是在中关村正在租房子呢，还是曾经在中关村那附近有过租房的经历，当时的感受怎么样，您租的是多大的房子，包括您现在是不是也考虑再往那边租房子啊，您也可以推荐一些您觉得不错的房子啊，或者呢您如果有什么样的疑问，比如说我租哪儿的好呢，哪个小区相对来讲性价比比较高呢，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找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刚刚我们问的很多的问题啊，因为嘉荣这边是一个相对宏观的一个大的数据，真正要有一些实际的还得问一线的，像蓉蓉这样的。问问蓉蓉啊，咱们那边的首先说是不是房源特别紧俏，就是出一套比较不错的房子啪就租出去或者是卖出去了。 对于现在目前的市场来讲的话，房源确实是比较紧俏，而且可能出一套房子很快啊就租出去了。对，非常快的速度。 因为我觉得那边它的反应会更快一点，就像浩洋说的，那边是高校嘛。 对 不 对？ 他一毕业，或者都不是说毕业，有很多可能还是在校的大学生， 嗯， 也都有可能在外边已经租房子了， 是弄个工作室啊什么的， 就觉得住宿舍就是不方便， 嗯， 啊， 就买了很多的书没地方放。 一般你看都憋了这么多年了，好不容易上了大学了，哎，一眼就有了是吧？这个就可以，比如说有了知己啊，怎样的，然后就可以对吧？在外边有自己的小生活啊， 是吧？ 还有很多，当然有很多创业的孩子们，他们可能觉得哎，宿舍可能要求比较严 ，WiFi 各方面的满足不了他们工作的需求，在外面租房子比较方便， 嗯， 是吧？哎，那您给我们说一说大概啊，刚刚嘉荣也跟我们说了，大概的价格是这样的，您跟我们说一说在那边。我最少拿多少钱可以租到一个房子？我说的是整租，咱不算分租。 像五道口，像那个中关村这个区域呢，大概的话，分为几种类型的房子。比如说有这个民宅的房子， 嗯， 还有这个商品房的， 嗯， 也就是通常我们说的小区稍微新一点的带电梯这种房子， 嗯， 还有的话一种产品就是我们的这种公寓房。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新的， 嗯， 那我们先说民宅吧。民宅大概的话，一居的话，起价的话，大概是在5000块钱左右， 嗯， 5000，根据这个装修的不同啊，可能是在5000到7000， 嗯， 这个之间。然后要是两居室的民宅的话， 大概的话是7000到8500左右，三居的话大概就是8000到10000左右，这是普通民宅的一个价格。然后像商品房的房子呢，也就是带电梯的普通稍微新一点的这样的房子，面积的话区间的话大概是50多平米的这种开间，或者是6-70平米的这种一居室，8-90平米的这种两居，120平米以上的这种三居，价格的话大概的话开间的话大概是6500左右啊，然后一居的话大概也就是8000块钱左右，然后像两居10-100平米的这种，大概的话就得12000到14000这个价格区间，然后像大三居的话，得16000以上了，到20000这个区间的价格是不等的，然后像一些公寓房呢，小公寓的房子，因为相对来说可能面积小一些啊，有一些这种小公寓房。大概有这种小开间的房子，40多平米的，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地铁沿线13号线的，然后像荣盛居的这种小区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五道口商圈的这个，还有文京国际酒店啊，红山国际呀、唐宁万的这种类似的这种小户型的开间的话，但是这种房子也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新啊，都是将近2000年左右，2007年以后的房子了，都是、价格的话，大概的话是6000块钱左右啊，租一个40-50平米的小开间，然后要是一居室的话，可能大概是在9000到10000啊、这么一个区间的这么一个价格。 其实它的价格呀，我估计跟嘉荣说的前五位的北京热点区域的价格差不多，差别应该不会太大。大概你比如说刚上一次我们聊的双井，它基本上也是一居的价格，如果新一点的小区大概是在6000-7000啊，6000-6500左右吧，我们这么说。如果是老一点的，比如说按民宅来算的话，可能大概是5000左右，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价格，跟中关村差不多。那如果这个我是，如果啊咱们打比较来说，我现在毕业了，我就在中关村附近工作， 是 租房的话有几个区域是可以选择的呢？其实我原来看了一下，因为中关村那边它整个的那个地铁还是比较多的，我可以住在地铁沿线嘛，也有很多的选择，比如说像什么13号线、4号线、8号线、16号线这些我都可以选择，我只要坐地铁方便，其实通勤时间也相对还好，坐个7-8站大概40分钟左右我也可以回到家了，那个 能接受， 对，那个地方可能我相对租金会便宜点，所以它可选择的空间还蛮多的。那您的一手资料的话，那边大致选择是有几个区域是可以选择的，比如说在中关村工作，五道口肯定是可以选择的一个区域，除了五道口还有别的区域是可以选择的吗？ 比如说像，那我们就以地铁13号线为原点吧。 好的。 就是、大概13号线沿线的这种，像五道口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的一个地区。然后另外的话，再往北一点延伸的话，大概是上地的一个片区。往南的话，大概就是知春路，可以倒地铁4号线。给大家推荐几个小区吧。 好的。 比如像这个大家如果要是想租这个商品房的房子，那五道口这个宇宙中心有一个华清家园小区是比较不错的，虽然它不是特别新，但是是相对来讲的话，在五道口附近的话比较非常不错的小区了。然后其次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上地片区的，上地片区的大概的话是像上地家园，上地东里、西里，家园的话可能就属于是商品房，上地东里、西里就属于是这种公房，然后再往北一点的话，可能就是西二旗，也是地铁13号线沿线的。西二旗要想租小一点的面积的话，可能像什么上地辉煌国际呀、像这种类似的这种，小一点的这种小面积的房子都有，比如再以13号线再往南延伸的话，可能就是知春路。知春路因为倒地铁4号线也非常方便， 是 地铁4号线、10号线都可以。知春路的话，如果要是想租这个新一点的房子呢，大概像锦秋之春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太阳园啊，太岳园啊，这属于都属于商品房的这种小区。然后要是想找公寓房的话，离地铁非常非常近的，只有大概有也就是。大概有就是紧挨着地铁的这个这么一个楼盘叫荣盛居啊，也属于这种小型小面积的这种公寓，大概， 但荣盛居好像挺贵的， 荣盛居 7000多吧得， 最小面积的是四十多平米的， 四 十多平米的大概 的 话，对，五千五左右到、哦、啊，对，五千五到六千五之间吧，大概、 嗯、 啊，然后面积稍微大一点的话，价格就要高一些。 嗯，好的好的，这个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说一说，在中关村片区的话，还有哪些房源是可以选择？我们说的是租房啊， 嗯、 当然呢，我们也可以来说一说，比如说我。针对不同的户型来讲，一居的话，比如像荣尚居，我可以推荐，因为它离地铁非常近， 嗯， 而且整个设施也还不错，也都是带着精装的，然后整个装修也都非常不错，相对也比较新，这是可以推荐的。那如果我要想租一个两居，或者说我想和我的同伴一块租一个稍微大一点的三居，那哪些小区是可以一次推荐的啊、 嗯？ 我们一会儿来继续聊，而且我们一会儿也要关注一个，现在是拟定。正在征求意见稿，关于房租的一个规定，现在还没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先讨论一下 政策， 看看有什么变化，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我们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9万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在装修，想见店内活动，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欢迎回来，今天呢咱们聊的是租房，目标呢锁定的是中关村整个大区、啊、 嗯， 如果呢您在中关村有租房的需求的话，或者有任何租房的一些疑问，比如说政策上的疑问啊，您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官方微博， 没错， 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咱先说一个政策项的一个东西啊， 嗯嗯嗯， 这是拟定的，还没发出来呢，但是呢咱们可以讨论一下，目前也是在征求大家的意见。这是在上周7月27号的时候，北京市住建委发了一个北京市住房租赁合同以及配套使用的这个出租经济服务合同，还有这个房屋的承租经济服务合同等等的示范文本，说这个合同出来之后，你们都是一线的啊，是不是也收到这个通知了？你们都看了吗？嘉荣， 通知我们是暂时 还没 收 到，收 到正式的通知、 啊对对对 嗯、但是我们确实有关注这一方面的政策，因为其实从17年到现在，就是关于住房的政策其实是出的比较密集的，然后也是比较多的。那么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就是业内有一个看法，就是认为17年是从97年房改之后的第二个房改元年，因为从整个政策的趋势来看是有一种就是顶层设计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新的方向，就是我们之前也聊过，就是房住不炒，那么房住不炒之后还有一个就是如何去解决这个房住不炒的问题，就是租售并举，我们叫做那么房子除了你要买房来住之外，你还可以通过比较好的租赁的方式来解决就是住房端的供应链的问题。然后我们在看到这个政策的时候，其实也会有一些联想，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全世界就是关于老百姓如何解决住的这个问题，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这么一套完整的政策。那么这个政策的思路方向，我个人觉得其实跟德国的这个政策会 有点像， 对，有一点像、 嗯、 就是有一点这种趋势。

范本啊。 嗯， 现在是把这些合同范本给统一了，统一成一个文本了。嗯，还有一个呢，就是像德国似的，你不能随意涨价了，但是呢，没有规定的那么明确，说你涨多少算涨价，是不是涨一块钱也算涨价，还是涨1000块钱才算涨价，这个没说，只是原文说的就是，在租赁期内未经约定涨价，还是涨1000块钱才算涨价，这个没说，只是原文说的就是，在租赁期内未经约定，出租人不得在这个期间单方面的提高租金。 在租赁期内， 对，比如说我租浩洋租这房子租一年啊，我租了2个月的时候，我说浩洋不行啊， 嗯， 这房子我租你租的太便宜了，怎么才能租10000呢？我要涨10200， 嗯， 哎，这算不算涨价？啊，这是一个问题啊，这是我们看到了这个会产生的一个问题。但是规定是这样的，同时呢，合同提前解除的出租人应该在合同解除之后约定时间内退还已经收但是尚未发生的租金。其实这个在现在已经开始做了， 嗯， 比如说有一些承租人也好，或者出租人也好，这个房子我确实因为我可能要去别的城市工作了，这个房子我租不了了，嗯，那我就提前告诉您，您可能赶紧找下家，我呢把这部分的钱作为承租人或者出租人也好，我把钱退给你或者返还给你，怎么怎么样。 嗯， 包括有一些违约金，这个可能在我们现在的合同里边也会有啊， 有体现， 但是也写在里边了。还有呢，就是出租人应该在合同解除之后约定时间内退还已经收但是尚未发生的租金。这就是比如说我一下付了一年的啊，我现在租了2个月，剩下的这10个月您是不是要退给我呀？这个规定了一定要退的。嗯，还有就是承租人应该在合同解除之后约定时间内您要搬出去，比如说我10月1号我要搬啊，我签的合同是这样的，您在这之前一定得搬出去，如果搬不出去的话，可能就按这个，如果这个方法或者说这个办法能够实施的话，就按这个办法来办了。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也有一些疑问，首先就刚刚我说的，它涨多少算涨，是不是涨1块钱就算涨？因为它没有像德国似的，我给出一个，比如说涨20%算涨，那好，我涨15%，这是合理的吧？对吧？他现在没有说，所以呢，我们姑且认为你只要涨1块钱，那就算涨，好吧？如果它涨了，我怎么办呢？我去哪儿告他呢？我拿着这个办法去哪儿去上诉也好啊，去投诉也好， 嗯， 我去哪儿呢？这个目前也没有明确的一个说法， 就谁能受理？ 对， 嗯， 但是现在目前办法就是这样的一个办法。我们往好的方面看，哎，还不错，至少是原来因为我们租房的时候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房东乱涨价。 嗯嗯嗯， 而且涨价的借口有很多。啊，一会儿说我儿子结婚了，一会儿说我闺女嫁人了，一会儿说我这个老太太病了，我要回来住，或者说，哎呀，我这个房子啊，我特别念旧啊，我要打算自己重新装一装，怎么怎么样？其实他可能啊，有的是真的，大多数都是真的，有极少个别的可能是因为我想给你涨点钱了，因为你看啊，你租了这么多年了，我这边上都涨了，我不给你涨不合适啊。所以呢，就通过这些借口来变相的给你涨钱啊！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从开始说租房的时候就说，其实建议大家一定要找正规的中介机构来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中介机构的存在是对两方都会有一个监督，既保证了出租人的这个权益，又保证了承租人的权益。甭管这个办法怎么实施，您一旦有第三方的介入，我觉得这事儿相对来说是靠谱的。就像咱们过去两个人签字画押都得有一个见证人， 嗯， 结婚还得有个证婚人呢，对不对？你像租房子这种事儿也有一个第三方在的话会比较好。而且我们想讨论的就是，如果这个规定出台了实施了，我觉得倒还不像对新房的这么严苛的政策出来之后可能对新房会有很大的改变，但是这个出来之后以后可能对正常的一个政策出来了，好像对租房的市场应该影响不大吧？你们两位觉得呢？ 是这样的， 是吧？ 因为刚才咱们的主持人提到两个特别关键的问题，这是在就是这个流传版的这个试运行的政策里面其实没有提到的，就第一个是关于价格你如何去标定它的这个锚点。 对， 那么什么叫涨价？ 那么以一个什么价格去参考，什么样的机构就是去监管这件事情，这个第一个是没有明确的。那第二个其实就是刚才咱们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首先比如说关于退租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是如果是您是通过正规的这种专业机构去租房的话，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是得到了大概率的解决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他这个细则里面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他说的是在合同期间，那么你不得随意涨价。我们都知道就是现在现行的租房市场，那么我们就说北京现在基本上都是一年一签会比较多，那么在这个一年的这个租赁期内涨价的，至少就是从正规机构来说涨价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非常 小， 几乎可以说是没有。 对，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实际上它在合同存续期间它就不已经是不存在这个问题了。那么至于我今年比如说我理想中，哎，我看上这个地儿了，我觉得我住个三年五载的是最好的，我今年租了之后我第二年我还得重新续签合同，那么这就是另外一份合同了。那么我这中间涨不涨价，那么这个有没有涉及到这方面的规定，其实是对都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所以我理解是一个思路。 而且现在咱们很多的中介机构都出了一些就是属于自营的或者说有保障的一些租赁的方式，比如说像咱们我爱我家有那个 相遇 啊，对，相遇，对吧，有这种的租赁方式。我还问一下啊，因为我也不太了解，正好也有朋友问我，比如说相遇的话，我想在这个房，我看上这房子的，真了啊，我想租时间长一点，我想租五年，我能不能一下签五年的合同呢？ 相遇现在目前我知道的是这样的，现在也是一年一签， 也是一年一签， 对，然后您提到的这种产品，其实我们现在会把它叫做长租公寓或者说是品牌公寓这样的产品，那么像这一类产品的话，供应主体就还是比较丰富的，一个是比较出名的一些创业公司啊，不管他的就是身份背景是什么啊，那么我们可以听到很多就是融了 ABCD 轮，然后融资金额非常大的这样一些创业公司，他们会提供这样的公寓类的产品。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最大的主体就是像这样的二手经纪公司，那么他们本身是握有市场上比较大的一个房源量，那么也有一个比较强的这个对大房源量的一个运营管理的能力，那么他们也会提供这样一类产品。另外一个主体就是我们的开发商，那么开发商也是说这两年加入到这个提供公寓的这样一个队伍里面去啊，那么也是提供了一样像公寓类的这种租赁主体， 对， 对，是这样的产品。那么这样的产品通常是这种运营方会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合同，比如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那么开发商就完全是自持了。包括现在政府拍卖的一些地块，那么也是要求，比如说开发商你拍过去之后，你会有百分之多少，你必须要自持。 对， 你可能是必须要自持拿来做一些租赁类的居住产品的运营。那么这就牵涉到可能是比较更长一个时间段的自持，但是作为我们就是作为普通老百姓，如果去租的话，应该是也可以签长租，但是长租的这个毕竟是少数，非常少，因为考虑到自己的变动，比如说你要是签一个三年五年的，你可能会把租金的涨幅约定限定到一个， 算在里面， 对对， 嗯， 但是这样相应来说对你的违约条款的要求会比较高一些，对，都是双向的， 其实这样的，我觉得这个目前是拟定的一个办法出台啊，最后能不能出台是什么样的，我们可能还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作为咱们住宅类的产品，可能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对于一些商业地产类的出租了项目，可能会影响比较大。因为比如说，就拿餐饮来讲，餐饮很多现在，我比如租了一个门面房，租赁合同的更改是非常之随意的。他都是看你，比如说你前两个月生意一般，他也不找你，第三个月生意好了，啪就给你涨价，而且漫天要价，很多的餐饮企业干不下去就是因为这个。所以这个办法出台了之后，我觉得可能对于那些人可能算是一个约束啊，可能对于我们的住宅产品来讲不算是特别大的约束。而且现在刚嘉荣也提到了租售并举嘛，很多开发商自持的一些项目也非常不错。您如果比如说像我说的，您有五年或者甚至十年的一个长租的一个希望，像什么万科的那个呀，啊，还有包括南五环那边也有一个呀， 开发商都会有将近20%-30%，有的甚至更多，有的全部自持，自持拿来有的要做一些公寓，有的要建一些酒店，有的可能就拿来做租赁的项目。租赁项目虽然你听听其实也蛮贵的啊， 嗯， 180万10年的时间，180万接受分期付款的啊，但是你那么想啊，就是你首先看那个房子怎么样， 对， 对不对？ 嗯， 而且你考虑一下未来的通货膨胀以及未来房租有可能上涨的这个空间， 嗯，幅度， 所以你再去决定，哎，我租这个房子或者我选择这样类型的房子合适不合适， 值不值？ 对，但是我觉得往好的方向想，是我们有更多的选择可以去选择我们住在这儿，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居住，我可以买房子，我可以租房子，我可以申请公租房，可以申请现净房等等等等，你现在有太多的方式方法可以找到自己心仪的房子，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方法。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啊，这是 Starfish 说了，说这是应该是给我们提了一个小小的建议，他在那边刚刚租房了，他说为了孩子上学方便，我也刚刚在那边就是中关村那边租了房子，推荐大家可以考虑中关村南路那边的老破小，离地铁不远，配套也很成熟，而且租金也相对便宜。问问蓉蓉， 嗯， 他指的这个南边的老破小是都哪个小区啊？ 中关村南路大概的话应该是在那个就是海淀医院附近， 哦， 嗯，应该是在那个附近，嗯，然后包括双榆树片区，嗯，双榆树东里、双榆树西里、双榆树北里， 什么科园社区啊，稻作庙什么的，是吧？ 对对对，稻作庙的话是在北三环外了。 哦， 像科园社区的话是在北四环的边上。 嗯， 相对来说都是房子相对来说比较老。 嗯， 但是户型的话，大概可能就是40平米左右的一居，或者是50-60平米的两居， 嗯， 70平米左右的三居，大概基本上是这么个情况。 它的价格呢？5000左右。 价格的话要是一居室的话大概是在5000-6000、 嗯， 根据它的装修不同啊配套不同， 嗯， 价格会有所区别。两居的话大概的话是7000-9000这个之间，三居的话大概8000-10000这个之间， 嗯， 也看面积的。 嗯 嗯， 好的，这样我们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呢因为剩的时间不多了，最后呢我们再让蓉蓉给我们推荐几个还不错的可以租的房子。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情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来，蓉蓉，最后还有大概1分多一点的时间，推荐两个你认为啊，毕业了啊，我要租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在中关村附近哪些小区可以选择一下？ 嗯 嗯，那个，如果要是大家刚才有一位这个听众提到了一个，就是他刚刚为孩子上学租到了一套房子。 嗯， 最近的话就是马上也快到，现在是8月份了，马上到9月份了，也孩子马上也快开学了，有很多家长可能为这个问题而感到这个可能 头疼。 对对，比较头疼，嗯。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下吧，如果要围绕着这个中国村附近。一二三小这个小学附近的话，有两个楼盘是比较值得给大家推荐的啊。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华清家园啊，这个小区环境相对来说比较不错，而且是封闭式的一个小区，它又是一个电梯的商品房，然后一居室的话，大概正规的一居室70平米左右的，大概是在8000-9000这个之间。如果两居100平米左右的这个房子，大概是在12000-14000之间。 嗯， 如果要是大三居的房子，大概是在16000-20000这个之间。 嗯， 还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小区是大家可以选择的，也就是我们的有一个水清木花园。在清华大学的南门，面积的话大概那个小区没有一居室，大概的话都是90平米左右的这个两居。 好吧， 嗯， 时间的关系只能介绍到这儿 了。好的好的， 大家自己去搜索一下吧。谢谢两位，我是夏明， 我是浩洋， 接下来开心茶馆。 盛夏八月，在北京电台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盛夏大促开始了。